奔向过月光、可能我还不够坚强，至少我不怕爱上、可能不曾爱到天亮，至少曾奔向过月光。你的感情太无常，不管怎样我知道温柔的恋曲该怎么唱。你的感情太轻狂，不管怎样你曾紧靠在我的肩膀。既然不能抵达天荒，我眼泪怎么流浪，总有个停泊的地方。 此刻的无人相顾。